有冇春明啊？ 有冇嘢玩下？ 有冇嘢玩下？ 有冇事搞下？我哋 大师都度紧，有啲咩？咩特別嘅嘢搞下咁樣，咁啊有啲好突破性嘅表演啦，大師應該會跳火圈啦。 大家望完啦、病完啦、過完節啦，就帶出嚟啦。 冇錯，冇錯，冇錯。咁啊，同啲網友見下面啦。 係啦， 到時真係可以啊，有啲咩圖啊，拎曬出嚟俾大師睇。 有咩唔妥嘅你就嚟啦。 啊 ，Black 搞大出名啦。 哇！呢次就大過上年嗰個煲啦。 幾樣嘢啦， 上年就十。 Recasine 2014春明蔓延，2月23号星期日，铜锣湾皇室宝吾楼稻香超级渔港，会员每位350，非会员400。报名方法：电邮至 recasine@recasine.com.hk， 标题2014春明，电邮内请填上你嘅姓名、会员名称、联络电话、报名人数，我哋会回复你嘅付款方法。2月23号星期日，七时恭候，八时入席，到时见。 稻香海鮮酒家， 咦，上市公司嚟嘅喎，稻香上市嘅喎， 诶、欸，系哇， 系稻香上市啊，咦，呢啲餐饮股啊， 小心啲， 系小心啲，小心啲。好啦，翻嚟二月十五号晚嘅北上频道啊，咁啊未讲今日嘅话题之前就讲讲个 春明。 春明先啦、啊嗯、春明点㗎点呀点呀。 上个礼拜就呼吁咗啦。 Rex 先嘅春明。 Rex 先嘅春明啦。咁直至到礼拜四嘅时间啦，咁有七十几位朋友报咗名㗎啦已经。咁、confirm 咗亦都有一半以上 ,ok, 咁、confirm 意思即係入埋数 ,ok, 咁所以就有一百名额就150位啦，咁、所以盡快报名啦。 ok, 都再重复一次啲资料啦。2月23日星期日。咁夜晚7点钟开始啦，咁然之后就地点就系铜锣湾皇室堡五楼迎喜大酒楼，咁 导向啦， 系啦，咁大家可以 email 翻去 recasine@recasine.com.hk， 题目记得写翻2014春明，咁俾翻个电话，咁同埋贵姓 book 几多位，咁我哋就会复翻你 email 噶啦。 OK， 好，咁仲有一个礼拜嘅啫，下个礼拜北上翻嚟都唔使点呼吁啦，因为已经差唔多踩住系星期六晚嚟噶啦，咁所以下个礼拜就系噶啦，仲有七日到，咁尽快大家报名啦。 截至到今日，我包嗰位就剩翻几个人啫，你系啊嚟，唔系就算咯。我可以请阿叶宝林嗰啲过嚟，你系啊快啲，即系咧。 O K， 咁简单啦。 好，咁今晚就翻嚟就我谂都系一定系讲嗰个话题噶啦。 个话题啦， 系啊，咁呢个话题。 香港冇鸡食啊嘛。 系今年马年咧，就我谂属鸡嗰啲人咧，就全部都要即系小心啲啦，流年不利啊！ 唔系犯太岁啊，杀身之祸。 鸡龙又有事，咁而家就另一种鸡亦都有事啦。咁呢啲话题就我就唔系太叻噶，我都唔系太熟悉嘅呢啲，所以今晚就揾咗两条鸡虫嚟讲啦，都系即系都系。 嗱，我就唔系啊，吓嗰 跟鸡业嘅 嗰个系咪我唔知啊，或者我唔系啊。 刁民牛啊， 冇咁系咯， 同埋姚尖啊， 姚尖 我一定唔系啊，唔系阿牛娃系我咪系咯。 喂，我哋三个都唔系咁，好难讲噶呢样。 咁我哋 系咯，咁我亦我系咯， 系阿的啦，系今晚专家阿的。 星期日嗰日。咁就拉人啦，系嘛？咁我不断咧，嗰日咧已经系收到好多微信啊！啲网友就通常问咩咧？点啊，牛哥，你舐唔舐嘢啊？即系有啲人咧问候啦，有啲噶好希望你舐嘢啦，唔知点解你舐日一笑啊嘛，系咪先？咁啊，成日咧我都喺度复啲微信啊、QQ 啊、微博啊、飞翻嚟香港复Facebook 啊，咁样都问得好多。 都好似佢哋覺得好啦，好撚認真嘅喎。 唔係，我有位朋友咧， 咩叫好撚認真先？ 即係對呢單嘢覺得好。 唔係，我有位朋友咧，可以講一講嘅。 當然係認真嘅。 喺香港呢邊咧，就好似搞好大咁。點解咧？因為我冇記錯，《蘋果日報》就兩日嘅頭條嚟嘅。係 係。 咁啊咁啊，即係兩日咁，《蘋果》啊大篇幅地報導啦 ，A1 A1 A2 霸曬去講啦，東莞掃黃呢單嘢啦，成個廣東省。咁我咁啊，佢話喂，淨係《蘋果》啫，唔見其他有。咁我話。咁蘋果係一個盡返香港新聞良心嘅一份報紙嚟嘅，咁因為 講得出呢一句 咁樣得， 喂大佬呢單嘢肯定係喂你至少擺得頭版嘅原因，好多香港人關注先啦，切身利益著想㗎嘛，咁所以就咁所以佢係擺喺頭版啦，咁其實喺呢一邊就得蘋果去報咯，咁當然啦，即係TVB 嗰邊全部都有報啦， 全部嚟啦，嚇，唔係嗱，你如果講傳媒報道咧，首先就即係要同一啲唔係經常上大陸嘅朋友講啦，即係譬如有啲朋友都想問話，喂佢話點解上一次年尾嘅時候有單掃毒 ，OK， 咁如果你日日咧，即係如果你 CCTVB 嘅擁趸咧，咁你睇到就哇好大單嘢，廣東省掃毒乜乜乜，雷厲風雷厲執行點，咁呢啲嘢即係再教大家一次啦 ，TVB 嗰啲影嗰啲咧就係中央台嘅新聞嚟嘅， 主播 係啦，咁嗰啲新聞咧就水分好多嘅。 喂， 首先你見到，你睇你見到啲咩武警啊嗰啲咁踢門嗰啲咧，就例咗會做嘅，咁嗰啲又會約曬記者嚟影嘅，即係大佬即係同你現實諗嘅咧係有分別嘅，即係點樣掃？今時今日都仍然有人喺度制毒，有人喺度販毒，有人喺度吸毒，係即係。是两回事嚟， 但系呢次央视呢半粒钟特备节目喎， 系焦点访谈，唔系，所以我哋讲咧就系话，就系唔系嗱，即系呢个从头讲起啦，即系今次点解扫黄系每一年都有扫黄嘅，差唔多 ，OK， 咁但系点解今次咁劲咧？首先 点解初十扫咧？ 就系因为由央视嗰个节目开始嚟啊嘛，嗰个节目就如果大家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啲嘛， 立过啲啦 ，OK， 半个钟头嘅节目啦，咁就佢系真系好犀利。即係今次嗰、那個，就首先就係佢好突顯咗幾樣嘢啦，就係、是、嗰個東莞式嘅服務啦，嚇 桑拿嘅 不斷咁啊提東莞模式啦，嚇、東莞模式其實即係我首先諗起第一個人就係汪洋啦，即係汪洋。啊，咁啊，汪洋好自豪嘅一樣嘢就係東莞模式啊嘛，咁包唔包括叫雞咧？咁啊，不斷好即係好突即係好詳細解釋乜嘢叫東莞模式。 有咩唔同咧？ 嚇、 有咩唔同？ 選 show 咯，佢最強調係選 show 啦。 佢嘅選 show 就係強調嗰個著好少衫嗰個脱衣舞，其實 唔係佢其實嗱個節目係好有問題嘅，個節目就係咧。大部分人都冇打格仔嘅，呢个系最离谱啊！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传媒嘅报道咧，即系呢样嘢系有失操守嘅。首先讲就系、是，因为呢样嘢又系一样啦，就系、是、你一日未证明嗰只系只鸡，你点可以咁样即系咁样话系鸡咧？你点样可以全部人嘅样系可以清清楚楚睇晒？ 唔系咁，你要清楚。 吓、 央视系最大嘅妓院嚟。 我梗系清楚啦。 央视咁大嘅妓院， 我只再一次。 佢哋嗰啲女都唔打架仔啦。 唔系我只系再一次严厉批评呢样嘢啫。梗系啦。我都话咯，你睇警匪，你睇警匪嘅报道。警察打格仔嘅，賊佬就唔打嘅，掉撚轉嘅喺中國就係、是，咁呢個係第一樣，即係 你 第一樣嘢 啦。你明唔明我講咩啊？央視係全中國最大嘅雞竇嚟㗎嘛？ 知道，我梗係明你講乜嘢啦。 嗰啲女主播全部都嚇， 係啦，都係領導人啲都係包過曬㗎啦。 但我啲唔打格仔，咁呢啲平民更加唔使打啦。 係，咁同埋就係、是、個節目就除咗標榜，即係好詳細解釋咩叫管式啦。OK， 仲有就係、是、跟蹤嗰個好犀利啦。咁其實其中一樣嘢就係、是，首先就係佢就辣咗好多東莞嘅鎮嘅，咁其實就係然之後踩咗好多酒店嘅，咁同以往比就係佢係仲有一樣嘢就係佢係標明有邊幾間酒店，咁其中一間係太子酒店係 即係一間係喺東莞黃江鎮，唔係深圳黃江啊，即係係長江個江，即係挨住挨住常平嘅 ，OK， 咁就嗰間係一間咧，即係基本上一間鐵兜嚟嘅，即係以往其實掃黃咧呢啲嘢呢啲咁嘅呢挺咁嘅酒店咧係唔會有事嘅免疫嘅，咁但係今次直情點曬名。就然之後就入埋去影啦，咁亦都有啲桑拿，譬如話有啲咩秘道啊嗰啲咧，全部入去影曬啦，仲有攞咗好多偷拍嘅鏡頭啦，咁然之後就訪問入邊啲經理啦，啲經理嘅說話全部係好即係不經修剪咁樣就全部講曬出嚟，譬如話即係個記者入去到 KTV 度問個經理話：喂，有咩玩嘅呢度咁樣？哦，有全套嘅。仲有小姐有人會剝曬衫跳脱衣舞咁樣，即係佢連呢啲都講埋咯。咁係幾震撼啊！咁同埋辣咗，咁同埋佢仲有一樣嘢咯，就係佢個記者係試過喺兩個場咧。我唔記得邊兩個場。 報警國安， 佢係報警， 國安酒店 打110報警，跟住然之後咧就電話錄音啦。咁公安嗰邊就話即係佢話佢啊太子酒店都有嘅。 太子國安同埋太子。 係啦，太子佢就話喂，太子酒店呢邊咧，我就我而家打電話嚟報警，就有入邊有嫖賭有嫖娼有嫖娼嗰啲服務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嗰個對面嗰個差人就只係問咗兩句，咁跟住就話得啦，我會派人。嚟查下噶啦，咁样咁佢报咗两次警，最后个结果都系咧系冇人嚟嘅，冇人嚟嘅。咁呢个又系另即系呢个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个保护伞嘅问题咯。咁总之就半个钟头，即系非常之震撼。最后佢就提出一个问题，就系话点解东莞打扫黄，即系扫极都仲有嘅？呢个就系最后留低嘅问题。咁个节目就完咗啦。咁啊，十号好似星期日啦， 初十年初十。 初十即系星期日啦，出咗个节目之后啦，咁由礼拜一开始咧就 雷厉啦， 咁啊雷厉啦，咁个雷厉咧就因为首先就胡春华出声啦，广东省委啦 ，OK， 咁胡春华系咩人咧？胡春华十年后有机会系其中一个有机会做中国总理嘅 ，OK， 咁而家就嚟呢度嚟广东省历练啦，咁啊广东省委，咁佢就先出声嘅，即系胡春华就话要强调要组织专项行动，坚决打击。就并指示省公安厅要喺全省开展呢、這个专项扫黄整治行动，咁就好似去年打击毒品一样，咁样去扫黄，咁啊先 好啦， 吓先治标，打出声威，再治本，就综合治理啦。咁啊，然之后 好似上年咁打毒品就好啦。 星期一晚咧就出咗即係呢個就官方報道就係6000警力啦，咁就掃咗好多個鎮啦，包括喺中央台報道得最多嘅就係黃江鎮同埋中塘鎮啦。咁啊其實然之後其他嗰啲就自動收，咁啊個拉咗，所謂拉咗好多人啦。但我點解話所謂咧？因為好多喺電視睇到，我可以肯定話俾你聽係假嘅。 嗱 ，OK，KTV 嚟嘅， 講一講啦，当日咧，星期应该系星期一吓，星期日啦，就拉咗69人。OK， 基本上喺我嚟讲，嚟讲咧，系其实拉咗一间场嘅人啫。其实吓、就好似系国安酒店，喺国安酒店嗰度就拉咗 69个嫖客。 人工作人员， 工作人 员连女连客，好似好似有一个香港人。OK， 有个警察啦，系嘛？ 可能就系佢啦，可能就系佢啦。 跟住阿秃鹰就话冇，佢查咗冇。 跟住警察呢样嘢，唔系等你讲埋先啦。 跟住咧，过几日都有啲唔好话零星啦，都几劲嘅冚档啦。就最后咧，就我最后我记得佢拉到300人到咯，到今时截数好似系，截数300人到咯。咁但系第一日咧系拉到好劲嘅，咁就查封咗12间。呢、這个桑拿，只系桑拿咋？跟住就系拉六啊几人咯。 喂，我对上一次都有次拉咧，我记得有一次系排晒队影相嘅。 排晒队影相， 影咗大幅相，跟住东方有登嗰幅相嘅。 嗰啲系好小事嘅啫嘛。 其实每一年 影晒样嫖客相样、啊。 我知佢游街嗰次啊嘛，游街嗰次啊嘛，嗰次系扫咗 年前啊，嗰次 好多年 几年前啦，我哋节目讲过啦。 但系旧年都有扫过黄噶，年年都有扫噶啦，年年都有扫噶啦。 即系我唔讲呢一次咧，最劲嗰次就大运会啦，大运会就扫咗一年啦，唔系扫咗一个月啦。咁啊，真係即係好多好多好多 大運又唔止一個月， 大運都有三四個月都有 的。唔係真係數嘅話係數一個月啦，即係基本上連桑拿就已經係全部冚期啦。斜K場就已經收斂咗好多咯，咁樣咯嚇。嗯，你都清楚㗎。 咁啊情況啊？ 我咪得唔知算啦，得繼續。 唔係我做咗功課嘅嚇，我都做咗功課嚇，因為我呢幾日都喺東莞， 我坐喺度學嘢啫。 有冇長安啊？ 嚇？ 有冇長安？ 長安有，我好多個鎮都有跑，好多鎮都死曬咯。我星期二夜晚咧食完飯啦，同幾個朋友啦， 試下咯。 咁我哋都試，我哋都係喂貪，真係好奇啊！咁咪試下去，又去即係咪打下電話啦？打下電話咧，就問下啲場啦。咁啊，跟住就即係啲媽咪嘅回答就係咁咯，就係話有開啊。即係我哋問第一，我哋問有冇開啊？有開。咁啊，嚟唔嚟得唱歌啊？嚟得。 有冇女 位啊？你幾位先？我四個揾到咯。咁咪就係你四個唱歌咯。 係咯， 四個嚟咯。 咁我話有冇 DJ 啦？冇噶，自己揿啊，制啊，哇喂喂，咁多年都唔识自己揿噶嗰部嘢，点搞啊？嗱， 咁多年啊， 唔系咁我同佢讲，我话不如佢相反啦，使乜嚟你度啫？你度成间房成成差嘢，相反卡啦 ，OK 咧，就系近年咧，嗱，即系呢个补充一下啦， 相反式卡啦 ，OK， 相反式商咧，商系边个商啊？ 商业嘅商， 商业嘅商， 贩卖嘅贩 就贩卖个贩。咁相反式卡 OK 咧，系近年咧喺东莞咧系冒起嘅一种玩意嚟，多咗好多。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 正规卡 OK， 正规卡 OK 啦，即系好似加州红嗰啲咁样啦。 即系俾一 咁唔系，佢又有种特色嘅相反卡 OK 啊！我哋都未喺节目讲过。咁呢种咧就系民工又会成日去嘅，咁啊即系普罗大众都会成日去噶啦。咁同埋咧，佢又好平嘅。首先就系佢平到点咧，即系佢咧就好得意嘅。佢嗰种模式就唔同向，佢咧每一间嘅相反卡 OK 入边咧，仅有一个小型嘅。超级市场嘅，我哋叫佢超级市场。O K， 净有架车仔嘅，咁你所有饮嘢食嘢咧，就要规矩上你就要喺嗰个超级市场度买嘅。咁譬如咁举例啦，譬如一罐可乐系举例，譬如话街买$2嘅，佢可能卖$5咯，即系咁样，佢系贵啲嘅，有薯片啊，有成咁啊，即系严格上嚟讲咧，嗰、那个你入咗去间房度唱歌就真系就唱歌嘅啫，系冇提供食物嘅。 有冇房价嗰啲 嘅？房价有嘅，咁房价好平嘅， $20 嘅，系一平，即系10-20嗰啲，因为你仲要入埋会噶嘛， 啊、 入埋会咁就好平。 佢会 sell 你一张会员证 啊。其实我话咧，即系近年咧，所以就系、是。唔想東莞嘅人咧，就唔好成日即係有個錯覺，以為咩都係邪嘅。 啊、 即係而近幾年、近兩三年咧，其實多咗好多呢啲咁嘅相反卡 OK 嘅，因為有市場嘅 OK， 因為真係有人要唱歌噶嘛。咁然之後就咁，但係個實際情況就係、是，我想講埋就係、是，其實你又未必需要喺個超級市場買嘢食嘅喎。吓咁 啊！偷入去喎， 唔系啊，即系系啊，其实冇人理你噶，因为佢嗰啲相反卡 OK 通常都好大间嘅，咁然之后跟住你咪自己喺出边买晒啲可乐啊、薯片啊，咁然之后入去就斋唱歌， 人都可以带入去噶嘛， 玩成晚咧，埋单找数咧，系可以系一嚿水到嘅啫。 哇！ 系咁，所以唔系因为呢个系即系大众消费啊嘛。 你讲咗相反，我可唔可以做一啲而家嘅天气报告啊？ 讲啊！ 呢个系琴日啊，而家录音就系凌晨2点啊，琴日呢个八点钟嘅即时沙湾天气报告 ，OK，金 X 主啦，我唔可以开晒名啦吓，同埋 X 心啦，有得开，但系冇女仔，只可以饮酒唱歌， 系咯， 金 X 城七 X 七贵 X 都有开，但系唔知咩环境，见到妈咪咧带女入东 X 红视台吓，乜乜型嘅就冇行过去啦。沙灣就超正，死城一樣咁啊！天橋咧都嗱，天橋嗰啲唔使講啦，天橋嗰啲就 OK。 嗱，解釋下情況啦，佢講埋啦，即係咁後屘，我頭先未講完嗰個古仔啦，咁後屘最後咪就係買咗幾間，其實都係咁樣，就冇咁我哋就最後冇去到啦。 咁 同埋個市面上咪見到咧，就星期二咧，因為星期一已經掃咗一次啊嘛，咁啊星期二咧就已經見到咧，其實有啲咧。即系已经系唔开㗎啦吓，即系譬如喺长安都系有啲已经系唔开㗎啦。咁就嗰、那个严重性就系、是，即系你如果你譬如话你记翻以前嘅扫黄，一般就系话，即系当然啦，一扫黄咧，通常 桑拿先危险， 桑拿就系、是。 黑点嚟㗎啦。但係 KTV 呢以前呢就照开嘅通常。咁然之后呢就啲女女呢就着返晒去街便服我哋叫便服啦去街衫啦。咁其实係即係仲可以你要玩都仲有得玩嘅。咁但係今次呢就严重咗啲啦。今次就係你真係其实就係冇人敢返工啦。亦都其实你话顾客其实好多都唔够胆去啦。因为无位啊即係大佬而家唔一位乜即係唔係搵食。 你要首先啦阿杰斯諗下先。未到初十五咁今日而家升物先係啫未到初十五基本上女唔多啦其实 冇错啦。嗱呢个呢呢个就好似係揀时间去打囉。 我想讲咁讲喎喂讲真卡啦 ,ok, 佢嗰啲斜机场佢唔介意呢几日停做啊停做生意 ,ok, 有乜所谓啫喂你阿黄春华。 所以我咪就係话佢可能係揀时间去打囉。因为嗰个伤害性係冇咁大嘅。嗰、那个伤害性冇咁大因为就算唔打呢讲真十五前都冇乜人返嚟嘅。咁但而家你会有个你会衍生咗一个后果就係、是、个后果就係、是、咪就係、是、有一个效应啦就係、是、话你有好多女女呢 都 我哋所识嘅都係喂听到咪完全唔返嚟囉。就唔返嚟囉。 就唔返啦。 係啊。咁你即係呢咁你呢、這个就令到成个东莞呢即係雪上加霜囉。你即係人即係首先唔好讲话任何嘢先啦即係人气又已经系好攞命啦一工厂又冇人 ,ok, 工厂又冇人啦工厂你吓死呀即係我就成个礼拜去咗啲工厂拜年啦之如此类啦即係有啲工厂系二三百人嘅工厂呢可能返得十几二十人。 哇 係呀係呀完全系即係开唔到工嘅。咁工人又冇咁然之后跟住呢就呢一堆妹妹呢又唔返嚟。咁即係呢个系其中一个即係首先见到嘅现象囉。 我就觉得呢呢、這个打真定 打假呢起码你真係要起码要过咗。 真㗎啦咪呢次。 咪都真嘅。 呢次嗰个时间一定会系长囉。即係你会影响㗎咋。即係我哋好多时我哋喺东莞。 你预计几耐囉。 咪我哋喺东莞度。即係大家坐埋。即係好唏嘘咁讲你係今时今日做厂嘅。就可你有十你间厂开到十个月工就已经好撚好嘢㗎啦。因为你点解呢因为你可能一年里面呢你可能有两至到四个月是不够工人的。咁你已经开到十个月工已经好嘢。好啦你今时今日开间 KTV, 如果佢今年咁样你做到六个月生意我都话你好嘢。 我唔信。 我都话你好嘢。 喂如果譬如真係如果你。 你可以正常做生意喎、 哦 okay。 大佬。 假设啦如果个个拉都讲緊啦系咪以我传我唔知啦话要会严打三个月。如果三个月一间卡拉 OK, 甚至一间桑拿三个月白交租喂佢咁接成个东莞。 白交租就是事少。 接埋 㗎喇。事少㗎话俾你听。 唔係㗎。 白交租就事少㗎。係成个产业链呢你大佬你明唔明啊你唔係生一间 K 场啊。如果係全个东莞镇嘅 K 场桑拿生咗最受影响嘅系咩人啊系政府啲人啊系成系每个镇系保护伞嗰啲人啊大佬佢冇咗个收入来源㗎嘛。即系话俾你听今次即系嗱先讲啊本来諗住一人先讲、嗯、即系你表面上睇今次系一次扫黄、嗯、实质系打贪嚟㗎嘛。 系。 喂大佬实质入深层次个意义大家先需要知道。呢个系断成个东莞所有政府官员嘅米路㗎嘛。点解要断呢条米路啊？因为而家改朝换代，阿习系要俾唔系净系俾个下马威你睇啊！以前成个东莞嘅黄赌毒嗰啲收嗰，然之后嗰啲收咗嗰啲片啊，嗰、嗯、啲片系去咗边个度噶？去咗周永康度噶嘛？周永康大部分嘅钱就由周永康再经周永康就上上海帮噶嘛？你而家大佬而家阿习要话俾你听。你班友仔冇得再收，话我同你讲，我同你嘅睇法一样，但系个时可能系个时间性，我同你嘅睇法可能有分别、嗯。但系你明唔明啊？唔会呢啲嘢系唔会彻底可以打爆嘅， 系啊， 始终都会翻晒出嚟噶。 即系 翻晒出嚟就系要换过晒成个排头佢啊嘛。 哦，咁即系始终 有。你明唔明啊？ 即系我成日咁讲，如果你系认为将来广东省成个东省。 会唔会冇气场先，冇桑拿先？唔会噶嘛， 梗系唔会啦。 如果用你用呢一样嘢，即系永远打唔死啦。吓、啊，如果你譬如真系入有某一个阵系要打三个月嘅，喂，嗰、那个成即系嗰三个月系唔开嘅。喂，系接埋噶啦，嗰、那个成个差月接埋噶啦，话声。 唔系我谂， 所以我觉得唔会噶。 我谂会打到静到落，我谂唔会过嚟。 我谂，我话俾你听，静 到落去 系 五一， 系啊， 五一 系。 如果一间场八交租去到五一，我话声你听，嗰间场就接埋啦。 喂，接埋 有咩问题啫？接埋冇问题 嘅， 接埋冇问题嘅。佢而家今次就 系 要你接埋。 系咯， 我话俾你听，系换过一批人啊！ 我都觉得 我 话 俾你 听， 三个月嗱，如果你问我咧，我就觉得三个月系坐住，或者去到大约半年。你总之今年都系冇运行噶，真系噶。 唔系嗰阵啦，好当然啦。我先听想话想行运嘅，度度都有行，都有运行。到我都有网友去咗玩，都 OK 嘅，冇事嘅。吓，但系即系永远都会有噶嘛，你唔停唔到噶嘛。就算你冇话而家最危险。长安都有啦，我有冇去完翻嚟啦？ 咪有啊，梗系有啦。 喂，你 即系黄色事业喺个地球上边， 打唔到噶。 喺个经济有三四百年历史噶啦，系呢个世界系打唔到嘅。个问题就系杰斯嘅问题就系话咧，而家系换人啊嘛，吓、咁你啲钱你唔可以做好似以前咁样上佢嗰个 channel 落到阿周生嗰度噶嘛。咁但系我都要揾个人去顶下周生个位噶、 嗯， 你收啲钱噶，我未揾到嗰个人，未掘翻嗰条。 呢个一定有咗喺度啦， 未有嗰条 channel， 大家未熟习，咁大家要摸到个底先。 总之我觉得呢条产业就永远喺度嘅， 永远喺度，你放心啦， 唔使惊。 所以阿牛， 即系如果你话你话呢三个月系会。严打到好似而家咁，今时今日呢一秒钟我唔信 嘅。我就好奇怪，点解你嗰个朋友话长安仲会有咯？我话俾你听，如果照我喺长安嘅睇法咧，即系如果你噏得出名嗰啲场咧，即系依家咧，只有两个情况，一系就闩咗门，一系就入边咧系你斋唱咯。吓、如果你斋唱都当有咧，咁就有嘅，咁、 okay. 就系有嘅。但系你话我话俾你听，如果有女仔肯夠膽翻工，或者有女仔夠膽翻工，你夠膽坐咧，我就話你好嘢咯。 喂， 依家呢個時候， 每年，所以大嚴打，啊啲機場唔敢開嘅話，喂好多晚咪會轉型噶嘛，佢自己會租一啲獨立嘅可能房啊。屋啊，等落 开咁紧紧有啦， 而家就 唔系，但系你需唔需要玩？喂，即系如果你需要玩到咁咧，咁啊冇得好讲嘅。 未停过呢啲， 即系如果唔系咁紧有啦，屌你嗰咁讲啊，你搵条村入去条村搵个实有个村姑啊，你俾五嚿水佢，一定有个村姑嚟同你搞。屌你老母，你咁样讲冇得讲啊，大佬。 咩位数王 真系黐线噶，你真系。 呢女一定要翻工噶，其实不过只系。只系话我哋以前、 女就梗系要翻工，但系唔系一定喺东莞翻工嘛，大哥。 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其实 嗱，我话俾你听， 会落晒珠海啊？ 唔系嗱，我系星期二 打广东省啊！ 嗱，我系星期二已经讲笑，我系话喂，打东莞真系唔捻公道嘅、 啊， 即系我哋 长三角 嗱，我哋啊真系 中国都有， 有几种声音啦，而家嗱你呢单全国都有声音噶，四方咩四方有难咩一咩八唔系八方有难咩一方呼应啊，喂大佬点晒蜡烛噶嘛， 我们都是东莞人， 喂一阵先讲啊，一阵读一篇人民日报嘅俾你听啊，就屌柒呢种声音噶，嗱咁我哋系呢种声音嚟嘅，首先就系话喂全国都有王嘅，点解你系要打东莞先？ 出名 咁我哋首先啊。即系一阵我哋探到呢个问题啊， okay. 星期二晚我哋都讲笑啊，我哋话喂，但点解净系打东莞啊？咁、我仲有个朋友，喂，咁东莞冇嘅，咁咪落惠州落去南海咯。星期三就即刻打广州啦，即刻打广州。嗱、我到依家我系净系唔知道深圳有冇打啫，因为我要问 深圳都打， 我话俾你听， 自己收敛咯。 惠州咧，惠州就已经打埋啦。啊，就呢、這个 佛山啦、 啊，整咗个叫做一。叫你啲友叫喺惠州啊，叫你唔好打110啊，打110本来有奖金噶，有10蚊奖金噶。 系啊， 不嬲。如果你喺东莞报警咧、 啊， 即系 拉人啊嘛。 吓、啊，有10蚊奖金。而家叫你打一个叫读埋啦，帮啲政府0752啊，2249387啊，叫做涉黄犯法咩犯罪举报专线电话。 啊，OK， 系啊，直情 set 个电话出嚟，咁啊，然之后就嗰日都拉咗100几200友啊，第一日都好似，第一日都拉咗，停晒啦，惠州都，因为惠州都好劲啊嘛，咁所以我答翻头先刁民嘅问题就系、是，喂， 啲女梗係唔使停啦。啲女，但係你東莞停唔代表女停啊！啲女係流動㗎嘛，佢可以唔喺你打東莞，我咪唔返東莞囉，你打惠州，我唔喺惠州囉。咁我就話埋，如果阿習唔知道嘅，我而家同佢講埋囉。咁你而家今時今日嘅江蘇呢、浙江呢，喂大佬，我話俾你聽，即係你問題點解我哋有道怨氣呢？東莞使乜打啫？東莞已經死咗九，即係好似吊緊命咁㗎啦，呢幾年由09年以後就已經好似吊緊命咁㗎啦，即係由40000亿一放出嚟、喂大佬，即係就已經係撲街㗎啦，40000亿大佬，東莞冇受惠㗎嘛，跟住然之後你全部啲國企受晒惠啦，嗰啲貸款係加加埋埋嗰10亿，咁你東莞係冇受惠㗎，跟住然之後再嚟一次歐債危機，喂呢幾年呢三四年根本東莞已經焦曬㗎啦，使乜你打啫？ 唔係，但係 啲女根本已經都走得都走㗎啦，越一年比一年少 ，OK，quality 又唔使講㗎啦，而家咁你嗰啲好嘅咧，全部都走曬去浙江，走曬蘇州，走曬南海，走曬惠州，走曬上海，咁點解你唔打嗰啲啫？北京天上人間嗰啲咧，咁嗰啲你又唔打，係咪先？咁點解要打東莞咧？ 打東莞有個問題，出名啊嘛。太出名啊嘛，讲真， 唔系树大招风啊，东莞 出名系个出名系个表面啦、啊。再讲一次俾你听，深层次嗰下系东莞嗰啲个 cap 咗嗰啲水上唔到去阿闸度啊嘛，呢、个就系问题，唔系净系 周永康度啊， 唔系净系表面啊，你就要嗰班又就系、是、要俾个下马威嗰班人睇，跟住然之后就将条水喉移翻过去阿闸呢边啊嘛，呢个先系问题。 所以我觉得严打呢啲系讲下笑 嗱，因为阿牛以前啲严打咧都系循。即係每年都做㗎啦，你唔講啦，我唔去我都知啦，係咪？但係今次咧，你要記住係央視講嘅， 央視成日都講㗎， 個份量就好重。 央視唔係成日講㗎，話俾你聽。 喂，央視偷拍嗰啲 咁明目張膽，咪好少可㗎。 呢次半個鐘頭特別節目咧，就真係少。 同埋嗱，牛依啲咁嘅即係中國即係揭瘡疤式嘅央視報導咧。你 攞命㗎！ 你喺央視，你都唔會揀喺初十嘅時候報講㗎嘛？ 應該唔係 咪？因為呢啲係過年時候，大家都開心心拜緊年嘅時候，哇！同我講，哇！老豆原來成日蓋東莞公幹，撲你個街，原來有機會係去搞嘢嘅。 我睇咗少少央視嗰個嘢啦，喂，係成個 show 嚟嘅啫嘛，一個吸引眼球嘅 show 嚟嘅啫嘛。 咪係，梗係要吸引眼 球 啦。 啫嘛，講真。 佢一唔會同你講話東莞其實一個死城啦，得翻嗰一行㗎。 你喺入邊，佢有嗰、那個喂，有嗰個咩中鐵大橋局集團第五公司、港珠澳大橋嗰、那個。嗰個俾佢玩死啦！佢係跟咗人哋架車幾個鐘頭啊，由珠海跟到去東莞啊！嗰五條友而家都玩死啦，俾佢咁而家就 唔係嗰幾條友話而家唱歌啫嘛， 係啦！而家嗰個中鐵大橋嗰個就話佢就出嚟回應，佢就話佢就經過徹查咧，嗰五個人咧嗰晚就冇揾女仔嘅，就齋唱歌。 嗰個差佬都係㗎， 佢話嗰個就係一個同學聚會，咁但係都要死。因为你公车私用啊嘛，公车私用都死，因为嗰架车咧系属于嗰间公司嘅。咁你讲埋差佬嗰个要香港差佬系咪啊？ 系啊， 香港差佬嘛，捉五六件啊嘛，好似话。 唔系真系捉一件啫， 一件定五六件啊？ 有五六件，佢好似话捉到一件。 吓？ 搞嘢一件啫，好似话。 系咩？ 系啦，好似话有一件。 差佬 跟住秃鹰。 唔系、你嗱，苹果报道就系有，佢话喺呢个。东莞扫黄行动被找嘅人士中有六人系香港退休警察，咁仲有十多名香港人咧就喺近日嘅东莞扫黄行动中就被内地公安部门咧行政拘留，其中就至少有一人咧系现役嘅香港警察。 OK， 呢个 OK， 咁但系秃英雄出嚟讲就话喺扫黄行动中咧。佢话被捉嘅人士当中又冇香港警务人员， 炒咗啦嘛？ 咁点解佢唔告《苹果日报》咧？ 炒咗啦！ 唔系嗱，秃英雄呢啲就又唔啱啦。 炒咗啦嘛！ 你做人老实啲，屌你唔好成日讲大话啦！ 冇讲大话，而家喂，佢而家呢啲唔系现役警务人员啊嘛？炒咗， 邪牌外差人就嚟捻咗，系咪先？屌你要搞错喂，大佬，即系差佬唔叫鸡，你冇嘢，你秃英雄敢唔敢行出嚟讲？ 啊， 系啦，即系敢唔敢行出嚟讲？话你自己冇叫我鸡啦， 咁我唔知啊。 你夠唔敢讲真话先？ 咁啊，梁振英都 你会唔会夠胆讲？唔系，你会唔会因为讲完真话而你嘅官位受到会崩溃？ 咁啊，梁振英都话冇搞过李慧玲噶，都咁样啫嘛。吓、啊，你信唔信都得，大佬。 系啊，你其实你唔使咁兜啊，你可以咁啊，你出嚟讲，你话 差佬都系人。 唔系咧，嗱嗱。的确，我哋彻查，唔系我哋彻查过。我嗱喺今次嘅扫黄里边咧、就冇香港嘅警务人员咧系、被捉到。 现役嘅 吓，现役，但系唔代表我哋系冇去叫鸡嘅。 Okay? 因为我哋警队系受过特别训练嘅，查牌呢啲嘢对我嚟讲咧，即系如果有睇《飞虎出征》就知道， 走得零四块嘅， 走得甩嘅。系啦，系啦，系咪先？即系我哋嘅训练里边系包括埋走，即系着草走佬嘅。系啦，咁你比较大家易接受啲嘛？你话差佬冇去叫鸡，你冇嘢啊嘛？嗱，我又要真系揾啲嘢出嚟。 以前嗰单啊， 唔系嗱，我你知我啦，我唔知点解成日，我就唔知点解俾人 at 咗入去一个咧警务人员嘅 WhatsApp 群组入边嘅。Okay. 即系嗱，又读一啲嘢俾你哋听啊！嗱，即系嗱，有个嗱警务人员 A 佢咁讲，佢话真系好怀念那些年，望住警务人员 B 喺常仔。屌閪嘅情况，咁啊，你等等先啊，仲有啊，好多啊，真系。佢话但系估唔到本座今晚咧就要去 New Way 唱 K 啦。佢话边个去整报名？咁啊，警务人员 B 就话啦，佢话但系点去得落噶 New Way？ 咁佢话跟住就话佢话喂，真系差好远噶、哦，咁跟住系啊，咁啊冇得差妹嗱，冇得揸嗱，全部真系纪律部队人员嚟、有啲系人民入境事务处噶，佢话冇得差妹，冇得揸，仲要听佢哋唱歌，去常仔就好好多。喂，常仔边度嚟噶？ 唔知啊， 边度嚟噶？ 系咩？ 系啊，哇！嗱，啲差佬嚟噶，阿涂景航，你如果你。即系你有兴趣嘅，我俾你睇啊！ 通警务人员呢个诶群组啊嘛， 系啊，咁然后最后咧嗱，警务人员呢就今时唔同往日啦，警务人员 B 习惯下啦，去常仔好危险噶，做紧太龙凤啊！喂，屌唔喂，咁你话俾我听，冇警务人员嫖妓？冇嘢啊嘛，大佬，系咪先？ 有冇俾人捉到？ 唔好讲， 俾人捉唔捉到啫。 做人唔好咁假啊嘛，真系。 都啱咯，而家即刻炒捻咗个现役警务人员，咪唔系现役咯？ 唔系，我再回应一下头先阿牛先。我讲一讲啲今次即系香港报界对于呢件事嗰个反应。O K， 嗱，你再睇一睇咧，今次央视嗰个报道嘅模式咧。就其實就好似一個社論式嘅報導嘅，一個社論式嘅報導，當然佢唔係字嘅，即係報紙社論一個字啦， 都專題嚟嘅咯， 即係佢係有個最後一個 question mark 嚟噶嘛，最後 question mark 即係點解東莞要咁噶咁樣嚇，係一個社論形式嚟嘅。如果係啲中央嘅喉舌出一啲咁社論形式嘅報導咧，大家一定要非常之小心嘅，因為以前喺廣東省曾經都試過啲嘅省市咧，係俾十幾廿年前噶啦，係俾呢個嘅中央日報，係咪叫做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 社論寫過啲發廊街嘅，嚇、 嗯、 咁、啊、有一個地方咧寫咗佢出嚟嘅，係 name 佢出嚟嘅， 真誠啊！ 系啦， 真 诚嘅，跟住就成条花廊街咧，佢哋自动自觉咧就铲起咗，好多年喺真诚里边咧，都冇鸡叫嘅。OK， 咁所以你要知道咧，即系如果你中央喉舌咧，就讲咗呢啲嘢出嚟咧，下边啲省市政府咧就系真系唔敢喐噶，里边嗰啲嘅产业链咧亦都唔敢乱嚟嘅。咁点解嗱？回应翻阿杰斯开头嗰段啦，就系话咧，香港啲传媒咧，除咗苹果日报之外咧，冇咩人敢讲嘅，因为。香港啲傳媒亦都知道呢一件事唔係掃黃咁簡單，係、一個政治立場嘅問題。咁但係個政治嗰個擺位係點呢？佢哋唔知㗎嘛， 好片即係好膚淺、好片面 唔知嘅。 即係香港 咁，我咪唔報咯，我報錯咗。喂，好多人都話係咪謝胡春華啊？咁如果我寫係謝胡春華，原來唔係 嘅， 我咪賴嘢，咁啊梗係唔報啦，咁就冇以前報得咁激。 胡春華就唔會賴嘢嘅，賴嘢，因為佢冇嘢噶，佢新嚟嘅啫嘛。 係啦，我雖然我見到我賴打鑊佢嘅，咁又 打， 但你唔知香港傳媒自我審查最叻噶啦，香港傳媒自我審查就唔講啊嘛。乜唔講住？ 蘋果嗰個立場都係吸引你眼球啫，大佬。 蘋果就一定㗎啦， 梗係啦， 即係用返風月、啊、風月角度去報囉。因為即係咁冇嘅，即係冇他嘅，嗱佢好容易避咗個政治嗰樣嗰樣嘢，因為呢樣嘢對香港人嚟講，你知好撚，即係香港人就係飲飲食食㗎，除咗飲飲食食就係叫雞㗎啦。咁你東莞嗰啲，但係東莞黃業同香港人係息息相關㗎嘛，係咪先？即係無謂我哋喺度講呢邊啲名，無謂喺我即係喺呢度喺啊喺呢度啊叫我講啲明星，咪喺東莞見過嘅明星啊，多到不得了啊！話俾你聽， 遇上 咧嚇，係咯係咯咩這陷阱這陷阱咁嗰啲係咪先？ 有冇搞錯啊？唔係咁樣啊！ 唉，真係無謂講啊，多到不得了！我話俾你聽， 佢哋好似投資者嚟嘅，唔係 投資者添，冇錯啱喎。嗱，阿 Eugene 呢啲係叻啦， 好有魅力 嘅先， 好有魅力嘅你啲 係咯， 好有魅力。 咁你真係即係咁，所以咁我咪用翻呢個角度咯，即係用翻香港，即係叫譬如叫啲香港人就少啲上去咯，即係唔好再野遊啊之類之類咯。咁係呢樣嘢，但係即係我哋大佬，我作為一個即係。个礼拜，喂，我哋有水准嘅中国评论外国节目系咪先？梗系话俾你听，梗唔系净系扫黄咁简单啦。你好明显睇到嘅就系，即系重新分赃嘛，重新洗牌嚟噶嘛。 洗牌好快啊！我觉得都系个零月就搞 掂。系噶，嗱，我又再回应一样啦。如果央视讲到啦，我点解讲系五一黄金周之后先至会开翻咧？谂下央视二月讲完，五月有人落去东莞嗰度玩，跟住真系讲。咦叫緊雞啦。 咪出奇呢 嘩央视嗰陣時嘩我講完之後你兩個月就開返。央视。 係啊顏面何存啊。 係啊。 大佬我代表官方。 央视搞幾多嘢都係咁㗎啦大佬。 但今次係牽涉好多錢喎、 啊。係囉。 係咪喂即係一間嗱一再 你搵人 逼人再搵資料。 係啊。 好多人講緊央视。而家最多人講央視嘅問題就係話，有好多嘢你都唔講、嗯，有好多問題你都唔講、 啊， 你淨係講呢單，你有冇搞錯？ 嗱，我哋不如咁啊，休息一陣先啦、okay ，即係休息一陣，因為我哋翻嚟可以再回顧一下東莞呢個聖都嘅歷史，或者仲有咧就係再可以再探到下究竟即係究竟係一種係而家究竟係。做緊搞啲乜嘢嘅問題呢我哋可以一陣即係返嚟再傾下。咁揀咗啲歌啦今日呢其實即係揀咗隻歌都其實幾得意嘅就係、是、都想即係話返我都想話帶返個訊息出嚟啦話返俾人哋聽即係東莞其實唔係只係一個聖都或者一個世界工廠嘅即係仲有好多嘢係大家冇去發掘嘅或者甚至就係喺音樂都係嘅。即係咁我揾到一對東莞嘅 rock and roll 嘅 band 啦，咁呢隊 band 咧， 我驚佢講張敬軒。 呢隊 band 咧個名咧就叫做拉闊樂隊，咁啊有呢一首歌，咁啊叫做輸不起，咁啊呢個版本咧個聲音咧就麻麻地清晰嘅，咁啊因為咧呢個聲音咧收錄自一個現場嘅演唱會，咁啊現場嘅戶外演唱會咧就喺東莞橋頭咧係。舉行嘅，咁我哋聽下呢只歌，我哋翻嚟第二節繼續講下呢個蘇王事件。 信又望去，现实让我没法面对，巴不得刹车不要气，怀念你没法再次动。